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不是立新。 话里话外，心直口快，于浩踢班读报第四天。昨儿在踢班过程当中哈，有这个听众朋友发短信互动夸我来着，总觉着哎呀没听够似的。劳您驾啊，今儿您要还有空的话，咱还是互动起来啊，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就成了。哎，我刚点开这个短信互动平台，好家伙，诗一首4903朋友，我看看啊。没有骂我的话我就瞧一眼啊，没有代替立新来播报，于浩老师来报道，听从命服从命令听指挥，电台岗位都重要，嗓音浑厚这醇厚吐字准，鼻腔共鸣特精到，二位老师咱喜欢，早已投出爱戴票，和家伙的，哎呀您费心了哈、啊、我是不是得回一首诗才行啊我现场来啊，感谢朋友多捧场，立新粉丝真是棒，多多鼓励小老鱼，读报必会响当当。你看看，其实我这是提前准备好的，哪能现场就来呢？都是打油诗顺口溜呗。咱们来关注一下新华网、人民网关注头条，都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挺长的。这儿呢，我就不跟您一字一句的念了啊，有兴趣呢，大伙儿可以到网上一搜就都有。这次讲话呢一共是谈了五方面内容，在这儿呢小老鱼就把这个五方面呢给大伙儿简单的说一下。第一个问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第二个问题，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第三个问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第四个问题，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第五个问题，加强和改进党对于文艺工作的领导。总书记的日程很满，那咱李克强总理也是非常的忙，有时候我就想，您说他们休不休年假呢，对吧？这遐想咱们就此打住啊。说总理，新华社的报道，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完善农村及偏远地区宽带电信普遍服务补偿机制，缩小城乡数字鸿沟，部署加快发展农村电商啊，通过壮大新业态去促消费惠民生，确定促进快递业发展的措施，培养现代服务业新的增长点。咱们把这个中国最忙最操心俩人的事儿说完之后啊，话里话外就是关注的呢，其实也是新华网上关注的问题，就是专车会不会被管死呢？说的是啊，10月10号交通运输部发布了关于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这两个征求意见稿，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在呢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进行规范。征求意见稿这一出，关于这个专车新规合理吗？啊，专车管理会不会重走传统出租车管理体制的老路？以及垄断能否被打破？出行难、打车难什么时候能解决？面对质疑，交通部如何回应？等等这些问题都被提了出来。可见呢，专车问题确实是备受关注。其中呢，在这个意见稿当中啊，最被关注一点就是私家车的车辆性质要变更为出租客运，取得道路运输证才能够成为真正的专车。那么为什么要这个禁止私家车直接进入专车平台呢？交通运输部给出回应了，说呀，这是为了保障乘客的安全和相关的权益，严格区分营运车辆和非营运车辆，这两者在车辆技术性能、安全检测、报废年限、保险税费以及驾驶员资质等方面都有不一样的要求。私家车呢是个人和家庭使用的非营运性质的小客车，禁止私家车接入平台营运，主要目的呢就是保障乘客出行安全和服务质量。现在社会上很多人担心这个管理办法出台之后啊，就把这个专车给管死了，那么这是对管理办法的一种误解和曲解。为什么呢？其实啊，是为了给这个网约车合法的身份，您注意到没有呢，提供法治保障，这是落实国务院提出互联网加战略的一个体现，也体现了政府对于创新的鼓励和包容。 那作为一个关系到人民群众出行安全的重要服务性的行业，制定必要的市场准入条件和服务规范，那也是非常必须的，目的是保证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那至于管理的具体尺度呢，还是需要充分的广泛的啊，听取社会的意见，也需要在实践基础之上啊，不断的完善。那么还有一个大伙儿挺担心的事儿，就是啊，全国各地出租车都暴露出不少问题，比如说早晚高峰打不着车，这样的情况会不会因为专车量的减少而出现打车难的问题呢？对此，交通部也做出回应了，怎么说的呢？他说，出租汽车是城市公共交通的一个补充，只能适度的发展，不能所有人都打出租车坐专车，那样的话呢，也将对城市交通产生一个灾难性的后果。从整个城市交通体系发展来看，还是啊，鼓励公共交通主导的出行方式，确定了出租车只能是补充，对它的发展有一个适度的控制，它是又要满足老百姓的出行要求啊，有这样一个需要。好了，回答暂时告一段落，片花过后咱们读报继续。 哎哎，哪儿去你？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哦，嗨、 哦！哎呀，真的，现在我体会到了，就是我没来上班这几天，立新老师这个连上两个节目的这种艰辛的程度，真的是不容易啊。话里话外，小老鱼的替班读报进行时，知名打假人士王海近日在他的微博爆出了。京东商城职员冒充工商局的公务员，在工商局办公处理消费者举报投诉，更有甚者，王海还举报有相关领导在京东商城免费购物约7万元。作为维护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权益的主管部门，工商局为什么会允许利益相关方京东的工作人员入驻呢？消费者的投诉是否直接交到了被告手中呢？公务员在京东免费购物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新华社的记者对这个事儿进行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调查。北京市工商局经济开发区分局副局长林树涛回应，京东啊，确实有3位工作人员进入分局工作场所，但是呢，他们是联络员，只负责配合分局解决消费投诉，啊，负责京东与分局的联络工作。那么有一位名叫辛辣刘真的网友在微博上可说了，他说有一回啊，我就投诉这个京东12315说我们有京东绿色通道，我说是不是处理问题的也是京东的人呢？他们说对，我说我投诉的是京东，你让京东的处理，那我还投诉个什么劲儿啊？对此有律师表示了，如果说京东在工商局设点办公代为行使执法权，监管难免流于形式，好比老鼠住进猫窝，怎么能不让人怀疑双方是利益共同体呢？仲裁纠纷查处违法行为需要有回避机制，执法方和被监督方成为所谓的熟人，在一起办公，难免就让人心生怀疑。有消费者就说呀，就这个感觉就好像这法官跟被告说，告你的人太多了，干脆啊，你就到我这儿办公，那你不是开玩笑一样的吗？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呢，这个实质上啊，工商网络或者是12315收到的投诉单呢，都会转交给这个开发局分局，之后分局呢就会交给京东自己处理了。也就是说，消费者的告状信交到了所谓的被告的手中。为什么说京东员工能够进入工商局办公啊？京东处理相关投诉是不是符合规定啊？工商局里的办公场所哪些企业可以入驻，还是说只有京东能够进去呢？回应说了，处理消费者投诉的一个原则是属地管理，京东商城作为北京市经济开发区辖区内的企业，涉及其的消费者投诉一般都由北京市工商局开发区分局负责，企业派驻联络员始于2012年，说是啊，有联络员入驻，便于集中处理关于京东的投诉和纠纷，充分发挥企业作为消费纠纷处理第一责任人的作用啊，让联络员配合分局开展行政调解，可以减少对接的环节，缩短调解周期，尽快的解决消费的纠纷。那么京东商城对这个事儿他是怎么解释的呢？他说呀，这是解决消费者投诉纠纷的绿色通道，然而消费者却有非常多的疑虑。 消费者投诉究竟是工商来负责处理，还是你企业来处理呢？企业处理会不会护短呢？万一说官商勾结，消费者权益谈何保障呢？工商有专门处理投诉的部门，为什么还需要企业派驻联络员呢？这么多个问题怎么回答？这两年有关网购的投诉在不断增加，根据北京市消协统计，目前呢六成投诉涉及网购，12315接线员平均每天每人接100多个电话，工商部门传统的监管方式负重难行。为此呢，工商部门表示啊，要建立快速调解机制和加强社会共治，不能仅仅依靠政府一方的力量，还要动员企业、消费者、行业协会等一起参与，共同维护消费环境。专家解读说，这个京东入驻工商局，关键是看他是否代为行使行政权利。如果说企业代为行使行政权利，进行维权调解，运动员、裁判员一块儿当，那就是错误的。如果说只是以被监管者、被投诉者的身份和消费者去对接，一方面却是这个接受工商部门的监督，另一方面又能够把工商部门转给企业的投诉快速的、有效的处理好，那么这种方式是值得探索的。可是话说回来，如果说京东能够入驻，那么其他企业以及消费者代表是不是也能够入驻呢？而且来说，在这次的事件当中，公众更加关注的是另外一个事儿，说什么呀？王海还爆出来了，北京工商局开发区分局相关领导在京东商城免费购物70000元，并且贴出了多张购物单证据。这个清单大到售价2399的长虹43英寸液晶电视，小到售价39元的手机壳，售价58元的一箱3元牛奶，售价19.5元的婴儿爽身粉，实际支付金额都是0元，就是没花钱。所有购买的物品应支付的金额均以优惠活动、礼品卡等形式给减免了。王海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可表示说了，他已经把相关的情况递向中纪委的网站，并且向检察院举报。北京市工商局回应表示，对于这事领导还是高度关注的，将会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去调查。咱们说，针对消费者的疑虑，有关部门应该认真的给出答复。针对迅猛发展的电商，公众更期盼更加规范、更加透明的行业秩序，以及更加严密的监管机制。 哎，我说啊，还有吗？ 什么呀？ 不报啊？ 必须有啊！ 看看短信平台啊，因为老读这个挺累，你知道吗？特费气。231说：“您好，辛苦了，您辛苦啊，别谦虚，没心虚。”立新有他的主持风格，你有你的独特之道，挺好啊！你们台的忠实听众叫做王富海，谢谢王先生啊！另外9866的朋友想问个问题，就是说本节目原装主持人几号上班啊？于浩您辛苦，我不辛苦啊！我希望他早点回来，他下周就能见着了吧？应该啊，要不然我就累吐血了。6554说于浩啊，我们这几天一直听您读报，特别爱听，您和立新老师的读报风格不一样，各有特色，特别好听，辛苦您了，谢谢您啊！发这么些个字儿啊，为了鼓励我也不易，是我们年轻的后生学徒，给您多卖卖力气，干嘛？我是打板卖艺怎么着？再来看，继续读报啊，新华网新华时评，让孩子们奔跑在安全的跑道之上，说的是苏州、无锡、南京等地一些中小学的塑胶跑道近日被曝有毒，部分孩子出现了流鼻血、头晕、起疹子等等这些症状，引发了社会的高度关注。目前呢，江苏省教育厅已责成相关单位对涉毒塑胶跑道再次送检，查明原因，并且呢，对全省的校园塑胶跑道项目要开展排查，防堵漏网之鱼。本来是吧，为了促进孩子健康而修建的塑胶跑道，却出现了伤害孩子健康的问题，令公众感到痛心的同时呢，也是倍感疑惑。国际上普遍使用的橡胶跑道怎么会有毒呢？专家说，国家和江苏省 早就出台了校园塑胶跑道的相关标准，对其物理和化学性能都有具体的要求，严格按照标准设计建造的塑胶跑道肯定是安全的。那么说，毒跑道它是怎么闯关混进了校园的呢？从已经查明的情况来看，这一次涉毒塑胶跑道啊，是一些个县市自筹自建的塑胶跑道项目，把关不严，标准不高，层层转包等问题非常突出。一位教育界的资深人士可说了，目前呢，教育设施建设主体多元，除了教育部门直接建设，还有开发商代建、地方政府代建等等。这些教育部门拿到的收钥匙工程涉及部门的很多，相关利益很复杂，有的安全隐患就非常突出。杜绝校园毒跑道，地方教育部门固然是难辞其责，住建、环保、质检等等部门也不应该袖手旁观，尤其是啊，各方代建的教育设施，相关部门应该在招标、施工、验收、检测等等关键环节上加强监管，杜绝层层转包、以次充好等等的问题，消除校园安全的隐患吧。另外呢，严格监管同时，一些滞后的标准也应该尽快的去啊修订去完善。业内人士透露，一些无良企业在塑胶跑道中添加了邻苯类、芳香烃等有毒的物质，严重的威胁孩子健康，但是呢，目前并没有被列入到国家规定标准的检测范围，难以有效的防堵。希望相关部门吧，紧急行动起来，针对新情况、新问题，不断的完善检测标准和范围，消除监管的盲区，让孩子们奔跑在安全的跑道之上。在同一片天空之下，关注了跑道，咱们再抬头看看天儿。环保部啊，昨天公布了9月份重点区域和74个城市空气质量的状况。按照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来评价，空气质量相对较差的后十位城市都哪儿啊？济南、郑州、衡水、邢台、唐山、邯郸、保定、廊坊、绍兴、石家庄。好家伙，好多咱周边的这个啊，河北省的城市不少啊。那么空气质量相对较好的前十位城市依次是哪儿？海口、拉萨、舟山、福州、昆明、厦门、贵阳、哈尔滨、珠海和盐城。说咱北京达标天数比例为 73.3%， 没有出现重度及以上的污染天气，超标天数当中以 PM2.5 为首要的污染物的天数最多，其次这个污染物就是臭氧。好了，北京时间11:43，咱们进一段小广告，您呢不要走开，我们稍后见。 精品购物指南2015偶像盛典原乡半岛音乐节重磅开唱，品冠吴莫愁领衔，丁丁、张赫轩、陈冰、塔斯肯倾力加盟，更有户外烧烤、湖畔垂钓、森林帐篷，带您嗨玩全场。10月17日、18日汇聚天津五星原乡聚，激情开唱，邀您一起狂欢。免费抢票热线400-818-5757，400-818-5757。 聆听优雅时光，感受最美珍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10月中旬起，将在新闻、故事、文艺、交通、外文五个专业广播同步播出，敬请期待。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乐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正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还有说还有吗？ 什么呀？ 不报啊， 必须有啊。 好了，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44，马上45分，稍微看一眼短信平台啊，我也缓缓劲儿。 2598的朋友，刚才我看了这个事儿呢，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京东啊这个问题呢还有待调查，咱不能太早的给他下定论，不能带着一种已经有的这个偏见或者说是想法去来考虑这个问题，因为毕竟现在还没有水落石出，咱不能过早的给人盖帽子，是吧？另外呢，8682的朋友，你发的一字没看懂啊，这乱码，有空再发一遍。来，咱们再来关注哈。哎呀，又有新消息，又有新消息。9866的朋友说，无论如何啊，既当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事儿，广大百姓是不会答应的啊。看看人家是不是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啊，还是有待调查。大家伙关心这个事儿，我们也明白。如果后面有机会呢，继续为您持续关注。来看一看《京华时报》的报道，网上有消息可说了，说在13号晚上6点，河南知名媒体人大象融媒集团大象舆情研究院总编辑杨延芳在单位附近被4名男子打伤头部，遭遇重创，致颅骨骨折、颅内出血，目前仍然处于昏迷当中。杨延芳的妻子刘淑芝告诉记者说，杨延芳正在医院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仍然在昏迷，尚未脱离生命危险。他接到民警电话，对方表示案件已经在处理当中。刘淑芝就补充啊，他闻讯后赶到医院，没见到现场的状况。他说，丈夫目前只是担任大象舆情研究院的总编辑，没有其他兼职。他表示说，没有闻听丈夫与他人结怨，至于遇袭是否与其工作有关，他也不清楚。那么据说啊，已经控制了一名嫌疑人，其他情况还不清楚。刘淑芝说，事发后他一直在医院守候，具体的事件呢还有待了解。那么记者呢就从郑州市公安局京洼路派出所了解到，事件仍然在调查当中。记者呢就致电河南省人民医院，一名工作人员说，杨延芳头部受伤，病情比较严重，现在正在重症监护室，有生命的危险。医院此前向家属发了病危通知书了。杨延芳是轰动一时的郑州防妹案的爆料人。防妹案怎么回事？那是2012年12月份的时候，郑州防妹被曝拥有11套经适房、2个户口，他的父亲是郑州市27区原房管局局长，叫翟振峰。2013年1月13号的晚上，郑州市检察院宣布，由于房妹之父翟振峰已经涉嫌职务犯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翟振峰一家四口最终被发现拥有29套房产，每个人都有俩户口本。2014年12月18号，翟振峰因为挪用公款、贪污罪、受贿罪、行贿罪，被郑州中院判处有期徒刑25年。杨延芳这次出事，大伙怀疑和防妹案有关。那么是不是这回事？先别乱猜，咱们等待警方的调查。再来看人民网的报道，说的是昨天中午，上海发生了一起三车事故。一辆满载小学生的大巴士行至十字路口处，被一辆工程起重车撞着了。大巴士侧翻，继而压到一辆保时捷越野车。因为事故啊，没有造成严重的伤亡。啊，网友们呢纷纷点赞保时捷越野车为大巴提供的缓冲作用。但是记者采访才得知，这一次事故最大的万幸不在于那辆保时捷，而在于全车乘客都按照规定佩戴了安全带。当时啊，车上有49人，其中包括44名学生和3位老师，因为安全防范意识非常到位，全车的乘客都系好了安全带，所以大巴在发生侧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受伤，一直到组织乘客紧急离开现场的时候，才有3位同学受到二次伤害，但是并无大碍。咱们说呀，在组织旅游活动的时候，经常有乘客不理解导游的良苦用心，坐大巴的时候视安全带如无物，有的甚至还抵制导游的正常工作就不带啊，也不是怎么着。而遇到此类的情况，导游能做的只是和游客拼耐心了。小老于最后说一句啊，安全重于泰山，安全带比泰山还重呢。 那后来呢？ 别着急呀、啊、继续听啊。 咱们再来看一看人民日报关注明星娱乐缘何专业化。说的是几年前明星要出名总得会点什么，要么演，要么唱，要么写写画画，要么得畅销书，对不对？但是现如今不同了啊， 有一种明星不用演不用唱更不用说写，只要能在各类综艺节目上耍宝卖萌博观众一笑，就比什么努力都来得快了。现在呢，这样的明星似乎越来越多，人们对明星二字的理解也正在从他与演员歌手等职业的关联当中迅速的剥离出来。在各种娱乐节目的滋养当中，明星成为了这个时代特有的新的职业。演员歌手参加娱乐节目当然也不是最近几年才有的，对吧？那么说到底呢，明星和娱乐节目是一对双赢的关系，这就跟明星拍广告一模样，对不对？明星挣了广告商啊给这个代言的费，什么叫代言的费？代言费啊。商品本身也因为明星的市场号召力火了，明星在娱乐节目上挣了出场费，提高了出镜率，这个娱乐节目呢也因为明星提高了收视率。但是一旦说娱乐节目成为了明星速成的第一选择，情况就不同喽。最近几年啊，影视行业一直闹演员荒，几乎所有出品方、制片人、播出平台都在抱怨演员忒贵了，根本就请不起呀。那演员到底有多贵？据了解，如今无论是拍电影还是电视剧，要是请一线演员，光付给演员的费用就占到了整个制作成本的三分之二还往上。更有甚者，即使说出品方不缺钱，也还是请不到满意的演员。嘿，你说这事儿，因为好演员实在忒少了。这边闹着演员荒，另一边娱乐节目上演员却并不少见。如今的娱乐节目都是季播，录一季节目需要占用的演员档期也变得更长。对于不少演员来说，录一季节目啊，这收入比录个电视剧、电影什么的高多了，但是收入的心力和精力呢少很多。加上不少电视台现在奉行综艺立台宗旨，大型娱乐节目几乎就是每家卫视手里的必有的王牌。再这么下去，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呢？咱们还得继续观察。好了，小老鱼呢，代表编辑左左跟大伙说声再见啊！踢盘读报，压好胃口就好。 知名好酒不常有，该出手时就出手。那来自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技术开发公司的酒就更不用多说了，它以品质至上、口感独特著称，是大家任何用酒场合的理想选择。那么今天呢，茅台纯原浆品牌限时推出了一折秒杀名酒的活动，那扫码价3960块钱一箱六瓶的茅台纯原浆酒，先是单价五折1980块钱一箱，同时享受15年的独有优惠，买一得五，也就是说今天1980块钱可以得到五大箱酒，这样算下来呢，每箱折合仅需要396块钱，同时呢还赠送高清智能 4G 手机一部。是的，朋友们，你没有听错，只要在2分钟之内打进400-067-1199，400-067-1199，1980块钱就能够带走原价19800块钱的五箱酒和高清智能 4G 手机一部。那么最主要的是免费送货上门，验货满意之后才付款。提醒您一下，每档节目仅有100组的备货，每人限购2组，抢购电话记好了，400-067-1199，400-067-1199。好的，场外的热线呢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哈，很多朋友呢都因为打不进热线而感到非常的着急，朋友们，咱们。